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6°，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2到3级见4级，最高气温7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最贴心的服务，最专业的解答，房产服务热线。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哈，关于这个北京楼市的那些事儿。截止到2017年，北京首次购房者的平均年龄呢是34岁，那这个数字呢，在5年前呢还是30岁。在二手房交易主力大部分由换房需求主导的市场格局之下，新房的这种购房的门槛也是在提高。那么目前北京的房价趋势到底怎么样哈？那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那为此呢，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来自房天下的温。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嗯，大家呢有什么样的疑问，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哈。我们节目呢是每天下午的2:30到3:30呢是直播的时间，晚上的7点到8点呢是我们的重播时间段啊。重播时段是周一到周五，因为也是有看到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公众号留言啊，尤其是晚上留言之后呢，也是发了好多条，能介绍一下哪儿的房子怎么样。但是因为毕竟晚上我们是重播节目嘛，可能我们不在身边，但是呢您放心啊，我们只要看到了会及时的给大家来进行回复的哈。另外大家呢，如果有关于房产法律方面的一些疑问的话呢，除了周六啊，不仅限于周六了吧，其他时间您也可以发送过来，然后把您的姓名还有您的手机号一起留下来。这样的话呢，我们会请专业的律师啊给大家来打电话。当然最好把您的这些问题呢简单描述一下，跟放在我们的公众号上，这样才会请比较针对性的律师给您打电话啊，然后您可以这个电话上直接去咨询。记好了我们的联络方式啊，您可以直接搜索一下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那我们的公众号呢，从最近开始哈，也是正式启用了哈。之前呢，可能只作为我和听众朋友的一个沟通来使用。那现在呢，我们也是正式启用，里面也会慢慢会有一些内容。最近呢，我们会把每天的直播的一些内容啊，包括可能第二天的一些预告，都会放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上啊。大家呢，可以随时的来进行关注，包括也可以在文章底下去留言啊。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也会及时的来给大家回复，好吧？那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哈，这个北京的一些楼市。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北京2017年整体的一个楼市的情况哈，然后我们再具体的来分析啊，目前北京的一个价格趋势。 嗯，好的。我们说5年前呢，北京的新建住宅哈，这块均总价来说呢，大家可能有个感觉，可能是300万左右。那今年呢，我们说总价已经升至了600多万。为什么呢？因为2017年啊，我们说这个北京楼市的调控呢是最为严格的一年。那新房、二手房成交量呢？总体都有一个大幅的下滑，但是呢，我们通过上面这个数据呢，也能够看出来，在这个新房市场呢，就是改善性住宅还是成为了一个市场的主力。 嗯， 在这样的格局下呢，我们说北京的新房市场销售额这个前10名的这个门槛呢就降低了， 比如说龙湖地产这样的布局中，它在这个高端产品线的这个房企市场占有率就增加了。 嗯 嗯，我们说根据北京市建委网签数据的这样一个显示哈，2017年全年在这个很严苛的这样一个调控的政策下面呢，北京市这个商品房新增的这个供应应该是48000多套，同比下降了52%，而成交呢是50000多套，同比下降了是62%，成交金额呢也同比下降了45%。我们说各房企的这个销售额呢，虽然跟这个2016年相比有一些降低，但是龙头房企的业绩呢还是更为显眼一些。我们说房地产集中化的这样一个趋势，在楼市调控期就凸显出来了。 嗯，没错没错，所以啊，就是2017年整个楼市呢是这样，因为有限购嘛， 嗯， 所以可能就是一些比如说改善型的或者是那种高端的这种可能相对来说占的比例会大一些，因为毕竟还是需求在这儿，所以有些朋友说干脆我就一步到位好了， 是是是， 是吧？啊，那目前上新房市场来看啊，这个购房者以哪类需求为主？因为之前呢，我们有一段时间是刚需为主，对吧？然后有一段时间呢，就是改善性占了一个主导， 对对。 然后后来因为限购，好像这刚需又回来了啊， 是是。 那到底这个2017年啊，这购房者以哪类需求为主呢？ 嗯，其实刚才我们在讲第一个总体情况的时候，主持人已经提到了，我们说2015年以来呢，北京的新房市场开始这个豪宅化，所以呢改善型需求逐渐就占领了这个市场的一个主导地位。比如在2016年吧，北京新房这个单套的平均面积呢是152平米，单价单套平均总价呢是568万，而2017年呢这个面积就成为了146平米，而这个总价呢成为这个659万，仅仅是过了一年的时间，这个一套新房的平均总价就上涨了91万，也就是快100万了。所以我们说进入2017年以来呢，因为受到这个预售价格的一个管制，还有商住这样的商品房的一个限售的政策的影响呢，北京住房市场的这个供应热点降到年度最低，月度开盘的这个项目呢数量大概可能有只有10个左右。另外呢2017年市场当中这个在售的商品住宅项目呢很多是改善型的产品。户型呢主要是以中大型的这个户型为主，这也是去年一整年这个住宅供应当中最为突出的一个结构性的特征。北京这个改善型需求的一个爆发哈，拉升了布局高端产品线房企的一个市场占有率。 没错没错。那现在目前啊，这个热门的区域有哪些？然后它的房价又是怎么样的？然后正好说到这儿呢，也是有几位朋友来问问题啊，咱们也中间的可以穿插一下。我们先来聊一下吧，目前比较热门的区域是哪些呢？ 这个应该是也是大家很关心的一个话题哈。 对， 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总体的一个数据吧。北京呢，12月份这个二手房均价是57000，11月份的这个均价是57600多，12月份是57900多，环比上月呢是上涨了这个0.57%，那跟去年同期相比呢是上涨了0.68%。那这个热门区域呢，首当其冲的肯定还是朝阳和海淀。我们先说下朝阳。朝阳呢，它这个12月份均价是75074，11月份呢是这个75142。那这个环比一下呢，是比上月是下跌了0.09%，跟去年同期相比呢是上涨了6.82%。再来看一下海淀，海淀呢是这个12月份二手房均价是87093，那这个11月份呢是87629，也就是说12月跟11月相比呢，也是这个环比下跌了0.61%，而跟这个去年同期相比呢是上涨了2.41%。再来说一下大家非常关注的这个通州区，通州区呢是12月份这个二手房均价是44656，而11月份呢是44754，也就是说12月跟11月这个环比呢是下跌了0.22%，跟去年同期相比是下跌了11.67%。另外两个区域呢，丰台和大兴，我们来看一下，也是我们说这个11、12月份比较热门的一个区域。丰台呢12月份这个二手房房价是59860，11月份呢是59390，那这个相比环比一下呢是上涨了0.79%，跟去年同期相比是下跌了0.56%。再来看大兴，大兴呢是12月份二手房均价是45347， 11月份呢是45688，这个呢是环比下跌了 0.75%，跟去年同期相比是上涨了3.94%。 嗯，没错。所以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得到啊，就是关于现在目前各个师门的这些区域啊，它的一些总体的一个情况。 嗯， 那这里呢，正好有一位朋友啊来问啊，就是携手医生问一下，朝阳区东五环外富力又一城这边的这个二手房价现在是怎样？刚才给您看了一下，基本上是在5万左右。 嗯， 就是比如说像，因为我看他那边有大户型嘛，比如180、170的这种。 对对对。 大户型那可能的单价就会低一些，比如能达到45000。 嗯。 或者是46000啊，大概这样子，48000。然后呢，面积小，就是8-10平的这种，差不多可能是在5万、5万1啊，大概这样的一个，就5万左右吧。所以还是要看您是买多大的房子。 对。 然后呢，因为二手房它毕竟不像新房啊，就是它统一个一个价格。 是。 它是根据比如说朝向啊、户型啊、所在楼的一个位置啊，包括你的装修啊，还有你的面积大小，它都不一样。所以大概 还有它是不是满五唯一？ 对对对。 说您需不需要付一定的税费这块？对 对，所以大概富力的那个价格给您看一下，就是5万左右吧，就是有4万多的，然后您也能找到5万多一点的，所以还是看您买多大的这个房子。 是 啊，其他的一些朋友的问题呢，我们也会陆续来说哈，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这个互动。刚才也提到啊，就是现在一些热门的这种区域啊，正好刚才也是有朋友想问问一下关于这个丽泽商圈的一些这个情况啊，因为这位朋友呢是这样问的，他说我看一下，对，他说这个丽泽商圈的房子哪些小区的这种性价比会比较高一点，首付大概300万，两居100平左右。 嗯， 那如果按首付300万的话呢，就看您怎么贷款了。如果是公积金的话，那等于全款才400多万，420万 对 最高。 嗯， 如果商贷的话呢，商贷的话要是首套按怎么跟你算呢？ 40%吧，上首套贷。 按40%算的话，那就是可以买到1000万左右的房子。 嗯，差不多。 差不多是吧。 嗯嗯， 如果二套的话，哇，那也差不多，也就是400-500万的房子了。 嗯，对，但是二套的话它首付比例就提高了呀。 对对，所以我就说首付比按300的话，按80%的，那估计也买400多万的房子了。 对对。 是吧。 嗯， 所以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比例吧。所以就是还是其实我觉得希望您能够说得更详细一点，就是说您大概是比如说是只认定那个商圈的房子呢，还是说比如说您在哪上班，我们可以给您推荐一个更加合适一点的，然后包括您是什么样的一个贷款方式。 对 对 对， 可以聊一下。现在那边其实西三环那边的房子啊，确实是发展挺快的。 对，因为它有地铁。 对。 那边地铁还是很方便的。 对，而且南边呢，说实话啊，就是也是这个现在目前大力的这种发展。 嗯， 所以呢那边的包括无论是地铁还是以后的发展的这种规划还都是很不错的。 对，现在市面上比如说像枫叶花园这样的小区哈，它的房源还是很丰富的。 嗯， 但是呢差距也很大，比如说有800万的，有600万的，有4-500万的。 嗯， 所以呢还是要看这位朋友具体的一个要求，对吧？还有他的一个对户型啊，对于这个房子的一些具体的一些需求。 没错啊。然后大概给您看，比如像那边的保利的百合花园的话，大概可能也达到8万左右的这个价格了。 对。 如果您首付的是300万的话呢，就是可能只能买一个就是大概70平左右的，这样100平可能够呛啊，悬。 嗯， 然后呢，当然还是要看它这个盘离着地铁的这种远近的程度和方便的这种程度。 嗯， 比如说也能找到6万的房子。 是 啊，就是其实那边真的价格差挺大 的。差挺大的。 6万到8万，包括5万多，你其实你都能找得到。 对。 如果你要找6万平米的房子的话，首付300多万的话，差不多会也差不多。也差不多就是70-80平，也就是这样子了。100平反正就是有点悬，因为那边的价格都还挺高的了。 是， 所以我真的特别希望您能够再多说点啊，或者我是不是可以建议您找到其他的地方的这个房子。 对对对。 那当然那边我看到枫叶花园就是这边有那种5万多的，然后呢，如果首付您又不太够啊，比如说您100多平的房子的话，那可能这个首付就得要500左万。 对对 对， 对 吧？所以这个也不太够，100多平的房子啊。 是，还有这个二手房，它有一个除了我们刚才说的满五唯一这样的一个条件哈，可能很多人还考虑一个房龄的问题，比如它这个房子太老的话，或者是说，比如说15年以上。或者是说15年，或者是说近两年，比如08、09这样交房的一些房子，它可能，还算是比较新的， 对， 比较受欢迎的这样的房子，所以它这个也是决定它的这个单价的差距是比较大的。 没错啊。所以就是大概我希望您能再多说一点吧。 啊， 对对， 然后告诉我们到时候您的一些具体 看一下自己的 选择 需求， 对，然后您是怎么贷款方式啊，这种可能也是给您参考。如果您就是商贷的话，那可以，就是您可以选择范围就会大一点， 嗯嗯， 啊，那公积金的话就相对少一点嘛，因为毕竟总价在这里呢， 对， 啊， 嗯， 大家有什么问题继续来问吧，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刚才我们聊到了一些热门的这种区域哈， 嗯， 然后呢，我们下面再来看一下二手房的一个目前现状，因为之前我们说的是新房多一点， 嗯， 但是呢，说实话，可能很多朋友考虑还是二手房比较多。 是，在2017年呢，我们可以看到北京的这个二手房住宅的是那个成交高峰期呢，应该是3月份，也就是说从317这个政策之后就受到一些影响了，成交量是逐渐这个下降。一般呢是维持在这个8000套左右，全年呢是共成交了13万套。那跟2016年相比呢，真的是懒腰折断这样一个形容词哈。我们说成交量同比下降了50%。那从这个区域成交量上来看呢，2017年北京市有这个4个区二手这个住宅成交量是过万的，分别是朝阳、海淀、丰台和昌平。那这个数据呢，分别是33000、15000、14000和12000套。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呢，我们说这个房子的这个入市以后哈，受到欢迎的程度，或者是好卖与不好卖，这个差距还是很大的。 嗯， 有的房子呢一入市就被疯狂抢购，而有的房子呢这个挂牌2-3个月都卖不出去。嗯，我们说，所以说看一下有没有这个大家熟知的一个小区在里面哈。我们说影响这个二手房灵动的因素还是有很多的。刚才我们在回答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的时候也说到了，比如说这个房价、房龄、物业怎么样，对吧？还有这个学区，是不是涉及到这个教育的一些地产，还有这个交通方面。 嗯， 还有呢，一些小区呢，它这个挂牌的房源比较多，价格也比较低，但是呢，就是成交缓慢。而相邻的小区呢，这个品质比较高，或者是配套比较好这样的一些优势呢，价格虽然很高，但是依旧热销。也就是大家并不是说在买房的时候一味的追求这个低价， 对， 大家还是要考虑一些综合的因素的。 嗯，没错。那我们下面来看一下哈，就是很多朋友就问，就之前我们刚才上面接着你这话题来说啊，就这二手房近期被关进小黑屋了，也就是说， 对，不好卖， 哪些小区的房子不好卖啊？我们在这儿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我们这里涉及到一个专有名词哈，就是那个楼市里面说的叫小区的难卖指数。 嗯， 这个呢，它是说反映了小区获得交易的这样一个难易程度，数值越大呢，说明它越难获得交易，也就是越难卖。 嗯， 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数据呢，是包括主城区以及近郊区的一些普通商品住宅，当然不包括延庆啊、怀柔啊、密云还有平谷这4个区。那就受这个二手房供应量啊，还有样本基数这样的一些因素的影响呢，难卖指数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或者一个侧面反映一个市场的一个情况，但并不是绝对的。 嗯， 比如说房山、海淀、通州，它排名在北京市各行政区难卖的前3位。很多人说这个堂堂大海淀为什么排名第二难，对吧？嗯，这个呢是根据研究中心的一个统计数据显示哈，在这个小区的这个难卖指数中，挂牌成交比所占的这个权重是比较高的。而海淀呢，这个二手房挂牌比较多，但是成交量少，并且价格高，成交这个周期较长，所以呢它排名比较靠前。 所以也就是说海淀可能也是因为有特殊的一些原因吧， 对对对， 造成它属于这个难卖第二指数。 对对，挂的又多，成交周期又长。所以它这个综合来讲它这个数值就非常高。 所以咱们相反来看，其实真的是朝阳为什么每次都能排到前面啊，也是因为它可能各种户型啊比较齐全，然后呢主要它的跨度面积比较大，然后呢相对来说就等整体拉上去它的一些这种数值。 成交量，对。 然后呢这个我们也来继续来看一下啊，那还有就是有些地方吧，比如说可能相对来说它的地段特别好。 对。 就是有些好地段的房子为什么也难以去卖出啊，这个也是很多朋友比较疑惑的。之前我记得好像有朋友问到说，在好像是就二环是哪个区我忘了啊，他就说到为什么这个地方的房子怎么就那么难卖呢？ 这个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在这个二手房当中哈，就是有哪些房子是大家就是如果真的是有可能千万不要碰的。为什么就是说近郊的这个房子反而卖得好呢？我们说在这个二手房市场当中有4种这个房子呢，我们不建议大家碰。一个呢就是价格不菲的这个豪宅，第二个呢就是酒店式公寓，第三个呢是配套差交通不太方便的这个近郊的次新房， 第四个呢，就是您刚才说的二环的这个市中心的一个老旧房子。这些房源呢，我们说基本从这个价格和一个居住品质上本身就减分了。我们来挨个说一下哈，比如说这个价格不菲的这个豪宅，并不是说这类房子不好，而是说我们一般人啊，好像不是能够承受得起的。买得起这类二手房这个豪宅的购房者呢，本身他也很有钱，而且他可能也不是首套这个购房者，买房呢也不着急住，所以呢他这个交易时间就长一些，总价高，就造成了这个房子的成交的比较难。第二个呢，我们来说一下这个酒店式公寓哈，这个呢我们建议是很多人他买来呢是以出租为目的的，就是说这类房子呢户型比较小，功能也比较齐全，非常容易出租，但是呢由于它这个不能落户，而且交易起来呢这个税费也是比较高的，所以转手是有一点困难的。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第三个呢就是说大家其实不难发现这么一个规律，就是在租房的时候呢临近地铁，是不是临近地铁，在这个租金上呢还是有很明显的差异的。即使这个房子比较新，比如说小区也不是很差，但是呢不临近地铁，交通不方便，尤其是上班族哈，每天要赶这个时间来上班，那这个时候呢好像很多人不管是自住也好，或者是我买来出租也好，都会受到一些影响。所以呢这一类房子交通这一块，它这个近郊的这个次新房这类房子呢关注度始终不是特别高。最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就是您刚才朋友说的这个非常疑惑的这个哈，就是市区的这个老旧小，这些房子呢有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吧，就是地段好，生活配套齐全。但是呢同样的也存在着很多我们生活中非常显而易见的弊端，比如说这个户型的设计不是特别合理，没有电梯，物业管理呢不完善，或者是根本没有物业，小区呢这个停车位还不足。如果是这些小区呢加上一个比如说有学区的这样一个光环，可能就还好说。如果没有学区这样一个加分项呢，恐怕是很少有人选择这样的房源来进行自住的。 没错。确确实实啊，就是买那边的房子基本上都是冲着一个目的去的， 小孩上学。 对啊。那说到这儿可能就会有朋友来问到说，那现在到底可不可以买房，因为这个老生常谈的话了嘛，好多朋友问那现在我可不可以买啊， 是也是大家一直疑惑的一个问题哈。现在呢我们可以告诉大家，首先要说的是，无论您有没有这个买房的这个打算，最好现在呢就开始像要买房子一样经常去看房。尤其是您自己要关注的这个小区哈，保持这样呢可以保证大家保持对市场行情的一个敏感度。比如现在吧，我个人觉得它处于一个比较微妙的这样一个时刻，无论未来是这个保持横盘，还是说温和向上，还是说继续开始一波下跌，如果您经常能去这个一线看房，自然就会嗅出一些这个嗅觉。在真正这个楼市有一些变化来临的时候呢，做到快人一步。所以我们说现在大家说考虑啊是不是要出手，这里呢我们说假设目前的一个外部情况都不变化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包括政策啊信贷之类的，它这个政策不变的情况下，那变化的分析呢我们还要看这个2018年以后它会怎么样，有一个怎么样的变化。 所以就是现在其实大家是可以去看房的。 对，尤其是刚需族，其实什么时候入市都不晚。 没错。而且现在真的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买房的时机，就是不是换房啊，就是直接去买是比较合适。因为刚才说了，其实卖的时候周期现在越来越长，而且呢就是你可以去跟这些业主去争取最大的一些这种利益啊。所以现在买房是一个挺好的。 但是买的话大家要考虑一个因素，就是可能比如说那个房子可能单价上会讲一些。但是呢现在银行的这个贷款不是收紧了嘛，所以利率这块会不会有一个上浮，这个当然是根据各地的一个具体的银行的一个政策哈。 对， 会不会上浮5%啊10%啊甚至20%， 对， 大家可以考虑自己是不是这个时候要进行一个贷款买房。 对， 其实全款的话还是比较合适的。 那当然，当然一般全款不是比较难吗？ 是 对。好，我们下面再来看一下哈，对于这种刚需啊或者改善不同的一些类型的购房者，我们需要给出一些不同的这种意见哈。我们在这里也算是跟大家一起来说一下。 是，我们说先说刚需吧。对于刚需呢现在来说是可以出手的，就是目前这个市场上呢，除非那种大的硬伤的房子啊，这里呢我们说估计它会有一个10%左右的一个下跌的空间。我觉得这个大部分小区的房价呢最多再有个3到5个点的下跌空间， 而走平或者是微涨的可能性呢都是存在的。我们说对于刚需来说呢，有一句话叫刚需什么时候出手永远都是对的，就是说大家上车的这个安全感呢对于刚需来说是最重要的，他们可能等不起也赌不起，对吧？目前呢这个区间其实已经是一个相对安全的一个区域了，看到合适的房子呢大家就大胆出手吧。 没错， 当然呢不要为了贪便宜那个买一些这个具有硬伤的房子哈，比如说这个户型你就是不喜欢，或者说这个地方就是没有学校，那这种你可能对于你来说不是很合适的这样的房子，我们不建议大家出手，即使它价格很低。 对， 那我们再来 说到这儿我穿插一下啊，就是我觉得大家在买房的时候，就是刚才说到只要您觉得有一点不喜欢，或者说你觉得这以后我会老琢磨这个事儿，那就不要买这个房子。就跟很多朋友装修一样，就是说有些东西哎呀算了我忍一忍吧，但是住进来之后吧老是琢磨说哎呀这个不合适，哎呀我还是要想换掉，但是有时候换就很麻烦的，你知道吗？ 是是是。 所以就是说无论是买房还是说比如你装修或者干其他的一些事情，只要是你心里有一点觉得不合适，或者说不是说那么的看着房子就特心动那种啊，就可以再考虑一下。 是是是，就是自己考虑一定要有的，比如说交通一定要方便，一定要有电梯，一定要全南向或者是南北通透，或者是一定要有其他的，比如说一些配套，那这个呢一定不能妥协。 但是 如果说您比如说考虑到总价，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楼层呀，或者是说这个面积这块，您可以妥协的话，那这是可以的。但是您特别特别在意的那些因素，我们是不建议大家妥协的。 没错， 就像您说的，过后会老琢磨这个事儿。 对，你老琢磨这事儿的话，那还不如这个当时不买这房子。 对对对，或者是花大价钱，我就买一个自己特别满意的、特别心动的房子。 没错，没错。 那我们接着来说这个改善的这个换房的用户哈。大家呢在这个时候，如果您是改善型的用户，就是换房的话呢，其实可以再看一看再出手。但是呢，即使您不出手，我们也建议大家这时候可以高频率的开始看房了。当然了，这个时候呢，比较大家可能面临着一个比较痛苦的事情，就是说自己的房子要卖的房子可能要降的比较多，但是呢，自己这个看上的那个房子可能降的还不是那么多。那这种情况呢，我们说如果是这样一个温和的平台，这个调整周期基本就很难有改变，除非呢您愿意等到下一次这个上涨周期的时候再换房。所以呢，我们觉得至少要随时保持一个能够出手的这样一个状态吧。那我们说目前换房呢一般都是要先卖后买的，先把自己的房子挂出去， 对， 然后再看要买的房子。要买的房子呢挑选这个2到4套有意向的，但是呢不要轻易签合同。这个时候呢可以接受要买你的房呢开始跟他约谈，对吧？等到这个卖房的合同签了以后呢，立刻去优先考虑你要买的这个房子。比如说目前的行情里呢，2到4套里面肯定有还没有卖掉的，对吧？争取呢在最短时间内签订这个买房合同。反正呢我们坚持一个原则吧，就是先卖后买，但买卖呢尽量一定要靠近。卖房合同呢尽量可以把这个合同周期谈得短一些，而买房这边呢可以把周期谈得长一些。我们说避免在这个换房中间出现一些意外，有了一些缓冲期。同时呢， 探寻文化密码，品味生活之美。 2018年城市文化范儿继续与您同行， 博物馆里触摸璀璨历史， 老品牌中回味城市记忆， 戏剧舞台感悟人生百味， 文化代理重走昔日盛景。 我是黄燕， 我是子昂。 2018年每个清晨7:30， 我们都在 FM107.3 AM1026， 等待与您的相遇。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诵读经典诗篇，传播朗诵之美。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蒲歌读美文朗诵会。 大家好，我是蒲存昕，这将是一次与众不同的蒲歌读美文，是一次由我们共同创作的朗诵会。 详情请关注蒲歌读美文微信公众号。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6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需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六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二到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七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最贴心的服务，最专业的解答，房产服务热线。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这个2018年的这个房产楼市的一些事儿。为此呢，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来自房天下的吴文静。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嗯，大家呢有什么样的疑问，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可以来找到我们了。我们节目呢是每天下午的2:30到3:30的直播的时间，晚上周一到周五的7:00到8:00是重播的时段。那大家呢如果说啊有什么样的疑问，都欢迎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这个互动，我们看到了以后呢会及时的来回复大家。另外我们最近呢也是给大家一个福利哈，只要是您有房产的一些纠纷啊，或者解决不了的关于法律的一些问题，您也都可以把您的姓名还有手机号一起留下来，我们会请专业的律师呢给您来打电话。好，我们下面继续来看刚才我们上半段说的这个话题啊，就是说买房呢现在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时机的啊。嗯、然后但是也有一些听众还问啊，说现在买房作为投资到底合不合适？ 这个呢，我们对于这个投资用户啊，还是建议大家观望吧，保持对市场的一个观察就可以了。因为目前呢，这个贷款难度是比较高的，大家可以利用这个利用的时候呢杠杆很低，本身就不太适合这个投资。其次呢，由于这个资金本来就有成本，对吧？那房子呢还有税费等这样一些损耗，也就是说如果房子一年涨不到10%呢，这笔投资其实就算是亏了。 嗯， 而目前这个市场行情呢，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政策转向的话呢，明年能上涨10%的这个概率还是比较小的。当然呢，大家可以保持对一个楼市的这样一个观察，万一出了一套这个几年难遇的这样一个楼盘，对吧？小投资一把也是可以的。 嗯嗯，当然了，这个我觉得哈，现在因为毕竟房子是用来住，不是用来炒的，我们也是不希望一些投资客呢能够还是打着我们的这个住房的一些这种这个眼光吧啊，就是我们还是要满足很多真正想买房的人的一些这种需求啊， 对， 所以我们才会出现了很多的这种限购的一些这种政策。 对对、 好吧，那我们下半段呢，还是一个是来解答一下大家发来的各种问题哈，另外一个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来，我们关注一下今天的安居快讯的第一条信息哈。根据北京的一个市场的一个统计啊，2017年呢，一线城市的土地供应呢是大增，成交的规模呢是增幅还是比较显著的，成交的面积同比翻番。其中一线城市的住宅用地成交2902万平方米，同比增长94%。主要呢，因为一些一线城市呢，这个 宅地的这种供应力度增大，那热点的一二线土拍的限制性的这种条件呢也是增多，溢价热度呢也是有所这回落。但是有时候我也在琢磨，你说这一线的这种城市啊，现在可能毕竟限购还是比较严的嘛， 对对， 那为什么这个土地倒是大增了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数据哈，就是2017年的时候呢，这个三四线城市土拍的高热，这个它的这个热度还是比较高的，溢价率回升。那环一线周边的这个三四线是异军突起，随着这个三四线城市土地的这个市场热度高起哈，地价涨幅是明显的。那成交额呢，同比上升这个是比较明显的。比如说京津冀、长三角这个城市群呢，核心周边三四线城市像嘉兴啊、卓通啊、盐城这样一个城市，土地成交也是异军突起。我们可以来看一个这个，还是以北京的这样一个数据为例子吧。从北京这个土地市场供应来看呢，2017年北京整体用地的一个供应面积呢是1697万平方米，创了近四年的一个新高，供应面积呢同比增长 190%。 那这个整体的用地成交呢是102宗，成交面积呢是1380万平方米，成交金额是2796亿元。住宅用地呢成交面积是占比高达 70%， 跟去年相比呢是同期扩大了 33%。 那我们说这个2017年呢在北京的土地成交的969万平方米的这个住宅用地中呢，共有产权房面积是占了 31%， 商品房面积呢是占了 46%， 而这个商品住宅中可销售的面积呢是356万平方米，并且是全部限价的。在2017年北京这个住宅用地呢全部是这个限售价的这个类型的，最高限价达到 9.4 万平方米，限价4万以上的用地呢占比是突破 60%。 那数据表明2017年北京这个成交金额在前十名用地呢均是这个住宅用地，前十名的这个门槛呢超过60亿元，八宗地块呢有9070限制，拿地楼面价呢均在3万元每平米以上，销售限价呢集中在5到6万每平米。我们说这个房企联合拿地的这样一个趋势呢也是非常明显的，比如2017年住宅用地中联合拿地呢就占到了 48%，创近五年的一个最高水平。首开加保利加龙湖的这样一个联合体呢是比较活跃的。2017年71宗这个住宅用地中联合竞得了5宗地块，而首开、保利、龙湖位列拿地金额的这个前三甲。其中呢首开、龙湖全部都是这个联合用地，保利有这个5%是联合拿地。2017年这个拿地房企呢是主要还是以国企为主，拿地金额呢在前十名的当中呢有这个6家是国企。 另外我觉得比如说像这种国企可能它有的时候可能跟任务也有关系哈，比如说它可能今年是一定要拿多少多少地的可也有可能啊，我只是这样做的。然后另外一个比如说像这个土地的这种翻番，然后你觉得这个一二线城市它的这种就是拿地的这种效果会怎么样？因为现在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像二线城市尤其是一些这种或者说是那种二线家这怎么说，就是 二正在往一线发展的这样的城市， 对对对对，就是那种城市啊，相对来说其实大家还挺关注的， 是是， 包括可能很多买这样的这种第二居所啊，所以像这些城市你觉得它的土地会不会越来越供应也会越来越大呢？ 我觉得是这样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需求决定市场嘛，因为我们说这样的城市它成交量在那儿，或者是说大家的需求在那儿摆着，那它这个土地供应出去呢盖了房子肯定还是会有人买的，因为大家毕竟还是看中了这个城市的一些比如说资源呀，或者是我要在这个地方移居，甚至是我就想在这个地方买一套我自己的房子，我看好了这个城市的一个发展潜力。所以呢这样的城市我觉得它的土地供应量增大，或者是说它的房子供应量增多，会不会有市场？我觉得是有的。 好的，来我们关注一下第二条信息哈。为了解决高新技术人才住房压力的问题，北京市呢在中关村进行了一个创客人才的一个公租房的试点。那17号从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获悉呢，截止到目前啊，这个公租房的试点呢已经入驻这种科创团队是350多家，直接服务这种创客是3000多人。 我们说的这个创客团队呢，它其实是中关村的一个创客小镇，也就是说温泉镇351创客人才公租房的这样一个项目。它这个地址呢是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温泉镇东 富头村， 嗯， 它是北京市第二批利用这个集体建设用地来建设租赁住房试点的一个项目。那这个中关村创客小镇呢还是比较有特色的，它是通过这个中创空间加创客公寓加创意生活加创业服务这样四大业务单元的一个有机整合吧，所以呢也吸引了众多这个创业者在这个地方既能创业办公又能解决这个居住生活的一个困难，所以呢实现了一个植住平衡，也形成了一个比较良好的这样一个创业生态环。那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多元功能的一个有机融合，包含这个智慧孵化的一个办公区、创客共享的一个办公区、符合生态展演区还有创客艺能工厂区这样一些板块吧。那这个地方呢具体的可能是大家比较关注它有多少套房子是吧， 嗯， 创客小镇呢它的一期一共有2772套全家电精装的一个创客公寓，比如说40平米以下的就占到1984套，占到 71.5%， 40到60平的呢是788套，占到 28.4%。 创客承租人呢享受北京市的海淀区财政 50% 的一个租金补贴。那这个地方呢当然也是它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租金比较便宜，比如说这里一套40平米的这个开间每平米每月的租金呢是58.27元吧， 嗯， 如果没有政府补贴呢，那每个月的租金就是58.27乘以40，它可能达到一套是2330.38这样一套的一个租金， 嗯， 那经过这个政府补贴呢，创业者每个月承担的租金呢只有1165，也就是打了个五折嘛， 其实还是挺值的，嗯， 对。但现在呢就是入住这个小镇的一些创客呢绝大多数是非京籍的，而且以这个90后居多，为了让这个远离家乡的这个年轻人在这个小镇上呢能够时刻感受到一个家的温暖哈，这个项目管理部呢还经常组织一些能够凝聚人心的这样一些活动吧，比如说端午节包粽子呀， 嗯， 中秋做一些家宴，还有冬至的时候吃饺子。那逢年过节呢这个创客小镇都会组织一些类似于这样的活动，也是获得大家的一致好评。 嗯，所以像这种类型的这种公租房啊，我觉得它既然做了一个试点，我相信它以后能够吸取很多的这种经验呀，教训啊，然后推广的会更加好。 对对，还是要服务更多的人吧，毕竟创业的时候还是创业初期还是很困难的，那这样的话给大家解决一个这个后顾之忧， 对， 我觉得这个出发点还是很好的，而且也能留住一些比较就是留住一些人才嘛。 对，现在不是这个比较提倡这个全民创业吗？ 对对对， 对吧？啊，好，来关注一下第三条信息。1月16号呢，这个记者呢从业内获悉啊，日前住建部相关的负责人呢是明确的表示，说住建部呢对于房地产的一个调控的态度呢是明确的、坚决的，是以贯之的。今年呢，我国将毫不动摇的坚持房地产市场的一个调控的目标，毫不动摇的坚持调控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严格的落实各项调控政策的措施，严厉的打击各类的违法违规的行为，坚决遏制投机炒房，那进一步也是落实地方主体的责任，来确保房地产市场的一个稳定。 对，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回应呢？其实是源于前两天这个兰州、合肥等这样一些地方呢，他说是可能会放松这样一个房地产市场的一个限购措施，这样的消息不胫而走呢，所以很多人就开始传说啊，是不是要这个解限啦，这样的一些想法，对吧？ 嗯， 我们说虽然各地这个相关部门呢随后都给了回应，否认了这样一个调控政策会松绑的这样一个说法，但是业界呢对于今年政策是否会保持以往的这样一个严格的力度呢还是有一点疑问的。我们说这个兰州的比如以兰州为例吧，它的房产局、物价局、不动产登记中心联合下发了一个关于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强化房地产市场监管的这样一个工作通知，提出呢将取消部分区域的一个房地产的一个限购措施。那就有观点认为呢，这个举措是我国二三线城市开始对一个严格的楼市调控措施呢进行一个松绑的一个开端。那1月8号呢，这个兰州市住房保障和这个房产管理局也对此进行了一个特别的说明，说此次政策呢它不是一个放松调控，而是落实分类调控、因城施策，提高调控的一个精准性，所以才会有了我们之前就是你在岛屿中跟大家 说的那些是吧？ 对对对，就是有一些就是住建部对于这个房地产调控的一个态度是明确的、坚决的，而是一以贯之的。 嗯，好吧，我们来关注一下第四条信息啊。一月上旬呢，多家房企呢密集发布了一个美元的融资计划，其中包括像什么泰和呀、时代地产呀、龙湖啊、碧桂园富力啊等一些企业。更有这个数据显示说，2017年啊，这个房企境外的一个融资呢，合计是388.6亿元，同比上涨176%，表明在楼市调控的大趋势之下，房企呢也是越来越关注资金链的一个安全。在境内融资收紧的情况之下呢，海外的这种融资也是越来越被关注。 是这个房地产企业呢开始融资呢，这个动作是比较频繁的。比如1月17号，旭辉控股发布这个公告，称发行2023年到期为这个3亿美元的5.5%的这样一个优先票据。1月16号呢，碧桂园还有独家账簿管理订立这个债券认购协议。我们说这个独家账簿管理人呢同意认购发行人将要发行的本金总额156亿港元的这样一个债务。此外呢，2018年1月以来呢，包括碧桂园、龙湖、时代地产、富力地产等等这些开发商呢，都陆续公布了不同数额的这样一个美元融资计划。仅仅1月上旬呢，各大房企公布的境外计划融资规模已经超过了20亿美元。比如1月10号，泰和就发布广告啊，发布公告，境外的全资子公司呢，在境外公开发行美元债务，募资资金不超过10亿美元。据了解呢，泰和这次呢债权发行规模是4.25亿美元，集团提供无条件的不可撤销的一个跨境担保。此前1月9号呢，这个金科地产发布了公告称，你在境外发行总额不超过10亿美元的这样一个高等级的债务。同一天呢，龙湖地产也宣布成功发行了共8亿美元的一个优先票据，其中包括3亿美元5.25年期票据和5亿美元的10年期票据。 比如说我倒觉得哈，就是不管他们怎么样去这种 融资 啊，其实我觉得还是越来越关注我们国内的一些这种市场啊。 是 啊，然后呢，而且现在很多这个拿地也都是一些比如说联合体啊，然后或者说是一些比如说综合体来进行拿地，很少有说其中一家这个去拿的，这样其实对我们很多老百姓是好的，因为这样的话能保证我们的一些质量啊，然后保证这个楼盘能够顺利的进行下去、啊、 对，不会出现这个烂尾的这样一个风险。 对对对， 为什么说这个房企就开始收紧了这样一个境外融资的一个步伐呢？我们说可是还是有原因的。首先在这个调控大趋势下呢，这个房企在境内融资的数据呢是持续低迷的，而融资的总量呢是在减少，尤其是在境内融资收紧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呢，海外的融资是越来越受到开发商这个重视的。那比如说房企通过银行申请这个开发贷款融资是比较重要的一个途径吧。虽然这个融资方式呢备受青睐，但同时也受到了这个监管层面的一些限制。在当前呢这个国内融资已经收紧的这样一个背景下呢，房企通过信托呀、私募基金向市场融资，成为了越来越多企业的这样一个选择，尤其是通过这个境外市场去做融资。那另外一个原因呢，是受到2018年房企的这个偿债高峰和楼市的一个不确定性双重因素影响，让这个企业不得不提早做打算。业内就有人士分析呢，说2017年以来，在严厉的调控政策扶持下呢，住宅的销售市场受到压抑，企业资金回笼压力呢不断升高，这个趋势呢在2018年仍然会持续。那2015年以来呢，上市的房企大量发行了这个成本比较低的公司债，替换了部分的一些高成本资金，但这些公司债中呢，有一些将在2018年到期，借债企业呢需要借新的债来偿还一些旧债，所以呢，房企面临着一个偿债的一个高峰，而且这个发行的渠道呢也有可能继续收紧，所以呢，今年对于很多房企而言呢，将是4年以来资金压力最大的一年。中小房企呢也会继续面临考验，行业收购兼并的案例呢会进一步上升。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最后一条信息哈，把公共绿地的占为私家的菜园，把公共道路的占为私家的车位，把公共楼顶占为私家的阳光房。那近年来在一些小区，业主随意的侵占公共空间，私搭乱建的一些现象也是屡见不鲜，那见怪不怪，违章建筑已经成为了城市治理的一个老大难问题。 就是首先啊，每次说到这个违建呀、扩建这些问题，大家都会疑虑说哪儿来那么多问题呢？怎么就开始有这些违规建筑呢？对吧？那这么多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呢？其实我们在 比较关注的一个小区里面呢，也是大家来可以来看一个例子。比如说呢，北方的某个城市哈，它这个小区呢是始建于1995年，那这个时候呢，房屋的产权结构是比较复杂的，有的呢属于这个机关单位分的房子，有的呢属于回迁房。这些房子呢在建成的最初呢，对于这个顶层还有底层的这个使用权限是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界定的，所以呢很多顶层和底层的这个住户就开始自行的扩建。那其他楼层的人呢，看见这个有别的楼层的人扩建了，那就纷纷效仿起来了，对吧？你干我也干，慢慢的呢这个小区就成了这个现在这个样子了。所以呢这个不少扩建的这个房屋呢，有的是被出租出去了，有的是被卖掉了，那这个呢就会给这个扩建的人带来一些不小的收益。虽然这个房产证上呢不会体现这个扩建的一个房间，但这不影响这个人把它出租出去或者是卖出去。那其实卖房的时候呢，大家都心知肚明，按照这个产证上这个面积来算，但是有扩建的呢这个价格比没有扩建的呢要高出很多，所以大家被这个利益驱使下呢也就纷纷来扩建了。但是呢我们说扩建容易哈，但是要对其进行一些定性和拆除就成了一个难题了。这个违规建筑哈，虽然违法，但是呢大多也涉及到我们说人民群众的一个切身的利益，拆除违建呢面临一个强烈的抵触的一个情绪。所以呢近年来呀，一些地方因为拆除这个违建往往会引发一个群体性的事件，使得这个执法部门呢陷入一个进退两难的这样一个尴尬的境地。那为了避免这个发生冲突呢，很多地方其实对于违规建筑啊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也不是说无作为无担当吧，只是说执法时就是这个比较粗野，或者是不讲法治啊，不讲方法，那是一些就是有些地方有一些无原则乱作为的一些行为出现。当然呢这样就是完全不作为无担当和这个无原则乱作为，这都是在执法过程中可能实际操作过程中的一些两种这个极端的现象呢，两种极端的现象，这个呢也导致了一些部门的这个公信力持续下降。我们说在19大报告中提出这个提高社会治理的一个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和专业化水平，对此呢很多人也表示说这也是违章建筑治理和整个城市治理要坚持的一个原则。 所以说啊，就说现在其实并不是有些部门他不去治理，而是因为可能确实比较难， 是 毕竟可能已经搭了很多了。然后你要不然你就是全部拆除， 对对对， 要不然的话就是你说拆一家，另外一家他肯定是不愿意 不愿意的，对 对对，所以是相对来说确实比较难，所以只能从我们自身做起吧，因为毕竟它有一些这种安全隐患的这种问题。 对于这个违规建筑呢，其实意见最大的还是这个街坊四邻，对吧？所以呢，执法部门应该这个发动群众。还有这发动群众跟这个违法行为做斗争，激发他们积极的主动的去积极性和主动性还是创造性，不能只当一个看客， 对对对， 更不能在执法的时候围观起哄，仍然是那句话吧，走这个群众路线，营造一个良好的舆论氛围，把思想工作做到位吧，需要一个全社会来协同，可以使得这个依法拆除违建的时候呢得到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没错。今天呢我们也是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就是关于这个房产的一些情况。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安居快讯啊，大家呢如果还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呢，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啊，大家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可以来找到我们了。那最后呢还有两分多钟的时间啊，就是可能很多朋友对于这个选房呢其实还是有一些这种疑惑哈，就是想问一下现在毕竟这个想买二手房的话，今年刚才咱们最开始时候说过，就是在一些区域今年还是比较火的，你比如像这个朝阳啊、房山啊等等的一些这种区域吧。然后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根据比如说你的亲朋好友是吧，最近有没有什么选择的一些综合症之类的，也在这儿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吧，就是很多朋友想了解一下就作为专业人士都是怎么来去选房的。 这个呀我们肯定是首先还是看地段的，比如说这个地段里边它的配套有哪些是你特别关注的，比如说这个地方商圈很热闹呀，比如说我出去休闲娱乐很方便呀，或者说很多人首选的就是学区房，对吧？那另外呢就是交通，比如说我要住在这个地方，我是说这个区域上离我和我爱人或者说离孩子上学的地方都很近，我们选择这样一个区域。那出行呢要考虑到是这个开车去就是自驾，还是说地铁或者是公交，分别是多长时间，对吧？这个考虑到家庭成员的一个需求，在此基础上呢，另外呢先选定一个